要发吗？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6。在今天这一部分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的精彩剪辑。在经历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之后，我国军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也终于胜利结束。那么在东京湾日本签署投降协议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稳稳地停在了东京湾，在这里将举行日本向同盟国战败投降的签字仪式。这天是个大阴天，但是美国的很多将领却说今天天不错，正好应了日落的说法。9国代表和200多名记者将亲眼目睹所谓的帝国低下他们的头颅，在战败的投降书上签字。在一艘军舰上举行一场意义非凡的政治仪式，这恐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盟军已经在日本的横滨设立了最高司令部，那么作为组织者的美国为什么还要精心地策划一曲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签字仪式呢？这背后的秘密还要从日本投降之日说起。1945年8月15日，在白宫，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裕仁天皇已发表终战诏书的消息后，立即对外宣布太平洋战争结束。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已于8月13日被任命为盟军远东最高司令，负责组织盟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此消息一出，立即有人找上门来了，那就是时任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尼米兹。尼米兹开门见山地说，这么安排我不服。杜鲁门原打算让麦克阿瑟代表美国在受降书上签字，但尼米兹不同意。他毫不隐晦地说，同为五星上将，为什么让他签？要搞清楚到底是谁打赢了太平洋的战争。 尼米兹抱怨说，我们海军的功劳不容置疑，从瓜岛到冲绳，从南太平洋到西太平洋，从奇袭东京到中途岛战役，到马里亚纳海战，再到拿下塞班岛，整个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空两栖作战，而空战也多数是舰载机的作战，是航母的作战，浴血太平洋到头来却让陆军先摘得了胜利的果实，这真是岂有此理。 尼米兹向杜鲁门强硬地表示，如果不在受降仪式上体现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就拒绝出席受降仪式。尼米兹说的还都是事实。那么既然如此，杜鲁门为什么还要任命麦克阿瑟为受降的最高指挥官呢？原因就在于杜鲁门充分地考虑到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对日本战后的占领和改造需要陆军，麦克阿瑟是陆军统帅，杜鲁门自然选定他为受降签字的主要指挥官。 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个人都是一身傲骨火爆脾气，而且互不待见。早在1944年反攻菲律宾的时候，两个人就因为作战方向的不同意见产生过强烈的争执。二人的矛盾杜鲁门早就知道，但在下达委任命令时一时疏忽，并没有考虑周全，没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眼看着受降仪式在即，怎么办呢？詹姆斯·弗雷斯特尔，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在军部是出了名的脑子灵反应快。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原为金融界骄子，1940年从政，出任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弗雷斯特尔听到了签字之争的消息之后，立即找到了杜鲁门总统，他说自己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什么办法呢？签字采用折中方案，麦克阿瑟出任盟军总司令，那就让他代表盟军在日本的投降书上签字，而尼米兹则代表美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指挥，签字地点却选在了尼米兹的海军军舰上。签字仪式中既有他也有他，这样一来陆海两军就都平衡了。杜鲁门很高兴，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时弗雷斯特尔又不失时机地拍了个马屁，选哪一艘军舰我都已经替您想好了，就选密苏里号战舰吧。弗雷斯特尔对杜鲁门说，您的故乡就是密苏里，而且密苏里战舰也是您的女儿命名的。在他上面隆重地迎接太平洋战争胜利这一伟大历史性的时刻的到来，那是意义非凡的。不用说，这个建议杜鲁门自然是采纳了。密苏里号战舰隶属于美军第三舰队，1945年8月30日上午，在威廉哈尔西的率领下，美军第三舰队进入东京湾。9月1日上午，在弗雷斯特尔的副官拉马尔的指挥下，受降签字仪式开始彩排。 在密苏里战舰右舷的露天甲板上，拉马尔开始布置仪式现场，将受降仪式的流程预演了一遍。预演进行的倒还顺利，但一个细节问题让拉马尔犯了难。 什么问题呢？舰旗该怎么挂？按照美军的规定，除了挂国旗，舰上还有一根桅杆，要挂上最高指挥官的将旗。同时参加受降仪式的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是五星上将，军衔相同，这旗杆上究竟应该挂谁的将旗呢？麦克阿瑟个性张扬，喜欢作秀，他早早的就向海军的人透风说，自己自从升任五星上将以来，将旗还从来没有机会在舰艇上悬挂过。这次不但有了机会，而且还是如此重要的时刻。这话如果让尼米兹听到，他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签字仪式是在海军的地盘上进行的，不挂尼米兹的将旗，他怎么会同意呢？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才好呢？不解决。于是在受降现场就出现了这样一幕，主桅杆上同时悬挂了两面将旗，红底白星的代表着麦克阿瑟，蓝底白星的代表着尼米兹，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将旗之争刚刚解决，关于挂什么国旗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插曲。美国政府和军部决定在密苏里号的主桅杆上升起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遭袭时挂在白宫上的那面美国国旗。但彩排时，军部发现突然有一面特殊的国旗出现在了密苏里号上。 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得知仪式的地点是在自己指挥的军舰上时，喜出望外。为了更好地彰显荣誉，他特地致电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借来这面镇馆之宝。92年前，这面国旗曾到过东京湾。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首次用舰炮打开日本国门，当时萨斯奎哈纳号上悬挂的就是这面国旗。 这面旧国旗长165公分，宽157公分，有13道31颗星，而并非像现在的美国国旗上有50颗星。它是用专机送到密苏里号上的，哈尔西将它装入了玻璃镜框，高挂在自己指挥舱门的上方。这面国旗本来不在计划之列，但是威廉·哈尔西解释说，这面国旗的位置正好可以俯视整个受降仪式，与主桅杆上的国旗遥相呼应，共同见证光荣与耻辱。 1945年9月1日，麦克阿瑟在横滨的盟军指挥部主持召开了受降仪式预备会议，探讨第二天仪式的流程问题。由于中国最先抗击日本侵略且奋战时间最长，所以九国代表入场的次序将以中国为首，然后依次是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苏联代表普尔卡耶夫提出，应在密苏里号上升起所有对日本作战国的国旗，但麦克阿瑟不以为然地说，就让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做总代表吧，他有这个资格，不是吗？ 仪式还没开始，狂妄的麦克阿瑟就给苏联代表来了个下马威，他如此回绝似乎是性格使然，但这个小小的插曲绝非空穴来风。在整个受降仪式的背后，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博弈，每一项条款都藏着秘密。 1945年9月2日，天刚破晓，船只陆续驶入东京湾，驶向密苏里号。密苏里号1944年6月11日下水服役，先后参加过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和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今天密苏里号已是粉刷一新，准备迎接太平洋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这一历史性时刻。密苏里号上投降仪式开始，投降书的内容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条款？战败的日本能否保留天皇制？ 但最终答案还是在9月2日投降书中体现出来了。 东京湾，日本签署投降书背后档案正在揭秘。 投降书是仪式两份，内容完全相同，但包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盟军准备自己留下的这份，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做成了皮面的精装版，而准备留给日本人的这一套则是草草的用帆布包了个皮了事。两份投降书，盟国的版本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日本的这一份现存在江户东京博物馆。我手里的这个是我们按照盟国的那个版本等比例复制的，我们采用的译文是当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版本。这份译文的原件现在保存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的档案中，其中在第二款里这样写着：余等自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余夫日本国所支配下一切军队，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乍一听没什么问题，这里也确实是白纸黑字写明了是无条件投降，但是这句话的主语是日本国军队而非日本国，那么下面所有的条款也都没有提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家投降和军队投降 字是不一样的，那怎么会在措辞上出现这种错误呢？1945年7月26日，在德国波茨坦塞西林霍夫宫，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17日至7月26日，波茨坦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中美英苏四国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波茨坦公告是在美国起草，由杜鲁门代至波茨坦会议。当时斯大林也参加了会议，但由于苏联尚且没有对日作战，所以苏联没有参加波茨坦公告的发布。但是斯大林承诺将在苏联对日作战后加入该公告。 当时中英美苏四方中唯一对公告内容有意见的，就是当时没有出席波茨坦会议的蒋介石。他提议在公告中应该将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的位置调换，把他的位置放在前面，理由是这样对他在国内有利。当时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会后斯大林立即找到了杜鲁门。 据杜鲁门回忆录记载，斯大林想要确认雅尔塔协定中的条款是否可以兑现，因为该协定是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签订的。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签署秘密协定，其中苏联承诺苏军将在德国投降后的2至3个月内对日作战，但交换条件却是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其临近的一切岛屿均交予苏联，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恢复旅顺港口苏海军基地租借权和设立中苏公司共同合办铁路等严重侵犯中国权益的条款。波茨坦会议中，美苏再次确认了雅尔塔协定，杜鲁门承诺暂不会公开苏联对日作战部署，而斯大林则表示期待着尽快分享对日本的实际占领。1945年8月8日晚，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第三天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迅速结束对日作战。美苏似乎配合得很好，但是考虑到日本是美国二战后在亚洲地区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杜鲁门早就对斯大林有所防备。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杜鲁门就立即命令美国情报大王埃伦·杜勒斯将这样的内容透露给日本，只要日本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投降，美国就可以保留天皇为国家元首，提出这样的条件，答应对天皇网开一面。杜鲁门有两点考虑，一是加速日本投降，因为当时在战场上日本还有500万军国主义分子在战斗，一旦天皇受到威胁，恐怕所有的人都会以命相搏。尽管尼米兹和麦克哈瑟已经制定了最终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计划，但为什么要用原子弹取而代之呢？就是为了减少伤亡，杜鲁门不希望胜利在即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杜鲁门更不希望胜利之时留有后患。他一向反感苏联，提倡节制共产主义。1947年，他甚至提出标志着美苏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但在1945年，考虑到美国的利益，杜鲁门还是决定延续罗斯福的路线，积极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但是斯大林在外蒙和北方四岛的问题上过分的讨价还价，使他十分担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担心的就是苏联占领日本之时会过分地分享胜利成果。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日本外务省发送求降电文，一份通过瑞典转交给英国和苏联，一份通过瑞士使馆转交给中国和美国。求降电文的末尾写道， 日本政府理解到波茨坦宣言中并不包括任何不利于天皇陛下作为统治者的要求，日本衷心希望这一理解是有保证的，并渴望迅速得到对这一努力的明确表示。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代表同盟国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对于天皇的问题，日本政府的最终体制要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要求，由日本人民自愿表决建立。 这个回复看似斩钉截铁，实则模棱两可。日本能否保留天皇，杜鲁门的回答既不是 yes 也不是 no， 但最终答案还是在9月2日投降书中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在这份受降书中为什么看到的主语是日本军队而非日本国的原因。8月14日杜鲁门发布了第一号令，严格划分了盟国的各自受降区域，其中日本本土以及临近岛屿和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以及菲律宾群岛的所有日本军队必须无条件向美军投降。经过杜鲁门的精心斡旋之后，麦克阿瑟做好了在受降仪式上代表美国唱独角戏的准备。1945年9月2日上午8点43分，密苏里号战舰上奏响了星条旗永不落，迎接麦克阿瑟走上甲板。一时间战舰上将星云集，曾有记者感叹，从没有想到在这么大巴掌大的地方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政要瞬间云集在一起。可突然进行曲戛然而止， 日本代表团11名成员抵达密苏里号，陆续登舰。美军官兵拒绝向日本代表提供咖啡、香烟等招待，他们用刻意的怠慢表示对战败者的轻蔑。在密苏里号上，所有美军官兵穿的都是新的军便服，但在仪式开始前，麦克阿瑟下令所有人摘掉领带，不允许佩戴勋章，向日本人示意。日本代表走上甲板之时，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盛装、一瘸一拐的重光葵。在登上舷梯时，重光葵非常吃力，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后一步台阶怎么也上不去，最后还是一位美国军官拉了他一把。 仪式上代表日本签字的两位代表，其中一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美军美治郎，他将代表日本军部大本营签字。美军美治郎是二战时期在任时间最长的关东军司令，是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他曾扩建731部队，逼迫中国签订和美协定，手上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他本来坚决反对波茨坦公告，但无奈作为总司令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投降。这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直到死在监狱中都不曾认罪。另一位是时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他将代表日本政府签字。参加受降仪式时58岁，重光葵出任过驻华公使，出任过日本驻英国大使，但从他的外交履历上看，这一次受降仪式怎么也轮不到重光葵当代表。那么日本为什么选择了他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时，重光葵还不是外相。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后，首相铃木贯太郎辞职，重光葵被任命为新的内阁外相。一开始美国要求必须由天皇亲自参加受降仪式，但丘吉尔认为这样容易引发极端情绪，他建议改为天皇代表、政府代表和统帅部代表共同参加。天皇不去，首相自然也不想去，那么这份不太体面的差事就直接落到了 本来是负责交涉投降事宜的崇光奎头上。崇光奎被裕仁授意，同时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他之所以一瘸一拐，是因为他的右腿曾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炸断。此人虽是外交官出身，但在侵华战争中罪不可赦。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日军杀害了6000余名中国军民，却又企图以惨案为借口，进而占领整个山东，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 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日本派出崇光奎出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崇光奎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签订济安协定。9·18事变后，崇光奎通过外交手段纵容和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1·28事变在上海爆发。为了在国际联盟中挽回外交颓势，崇光奎一面申请增派援军，一面假意寻求谈判解决。终于恶有恶报，在所谓的淞沪战争注解大会上，被爱国义士尹凤吉投掷的炸弹炸断右腿。 1945年9月2日9点整，仪式正式开始。9点04分，麦克阿瑟大声宣布，我现在命令日本代表在投降书的指定位置签字。命令二字让崇光奎心头一悸。当他走向签字桌，脱帽向列队的美军官兵示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后来崇光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眼中充满了残酷的满足感。也许是这个细节震慑了心中本来就有些害怕的崇光奎。当签字仪式开始的时候，他走向签字桌，摘下礼帽，摘下手套，不料手杖滑落了，于是赶紧起身去拾，又想放好礼帽，又想放好手套，还想从怀中掏出钢笔，结果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一名外务省的随员见状，赶紧接过手杖，递上钢笔。可崇光奎拿着钢笔盯投降书，半天没有落笔。他懵了，他不知道该签在哪里。坐在对面的麦克阿瑟看着觉得心里好笑，告诉参谋长萨瑟兰说，去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在美军将领的指点下，崇光奎颤颤巍巍地签了字。随后是日军大本营的代表美军美治郎签字，他拒绝坐下，站在那里毫不情愿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日本代表签字完毕，就该盟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签字了。高傲的他曾经说过，军人嘛，迎接战争就像迎接每天升起的太阳一样。此刻迎接着最后胜利的他，心情可想而知。 莱特湾、吕宋岛、巴丹半岛，攻克莫尔斯比港，反攻菲律宾，血战冲绳，太平洋交战的一幕幕在麦克阿瑟脑海中闪现。1942年初，麦克阿瑟曾在他位于马尼拉指挥部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把小手枪，当时他对助手说，这样日军就不会把我活捉了。3年后，就在受降仪式举行的第一天，在日本横滨，麦克阿瑟电告妻子琼妮说，现在我在日本的国土上，我可以不带任何武器，而且绝对安全。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will now sign on behalf of all the nations at war with Japan. Will General Wainwright and General Percival step forward and accompany me while I sign? 按照麦克阿瑟的性格，或许此刻他应该叼上他那玉笔芯的烟斗，戴上雷朋墨镜，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嚣张地签上他的名字吧。但是有些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谦虚地邀请了两名军官同他一起走向了签字桌。受邀的两个人，一位是温莱特中将，麦克阿瑟坐定之后刚签上了道格， 就停住了笔，然后他把这支笔递给了文莱特，然后他又掏出了第二支笔，签上了拉斯，送给了另一位英军司令波西瓦尔。为什么会送给这两个人呢？ 1942年，美军在菲律宾惨败，日军叫嚣着要活捉麦克阿瑟，割掉他的头。罗斯福紧急将他调离，他的手下温莱特临危受命，代替他指挥全部美菲联军，与日军激战四个月，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温莱特被俘，日军炮制了虐杀俘虏事件八单死亡行军，40,000多美军士兵被杀。同年2月，在坚守10周后，新加坡沦陷，波西瓦尔率领的英军被俘，他本人在狱中九死一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两人如同枯枝般消瘦，穿的都是最小号的军服，但还是显得有些大，稍有海风感觉站都站不稳。麦克阿瑟赠予二人签字笔，表达对他们以及对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盟军战士的敬意和歉意。随后麦克阿瑟又从兜里掏出了3支派克笔，共用5支笔完成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个签名。第3支笔，麦克阿瑟想送给他的母校西点军校，麦帅曾是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这支笔代表感谢，也代表自豪。第4支笔，他要送给美国国会档案馆，寓意着国家的荣耀。最后一支笔是红色的，麦克阿瑟打算把它送给爱妻，感谢他的挚爱、支持和无怨无悔。据说麦克阿瑟当时还有一支笔，事后送给了中国代表徐永昌，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徐永昌，国民革命军陆军1级上将，爱国将领，时任军令部长。蒋介石提起他，经常会说他很爱国。赠笔的说法至今无从考证，但是在签字仪式当天，徐永昌确实给各国代表和记者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签完字之后，他静默了许久，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应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并忏悔。 签字仪式结束时，时间刚好是9月2日上午9点18分。918在这一天洗刷国耻，在场的许多人对徐永昌说，这种巧合就是天意。据说投降签字仪式的当天，密苏里号上能够站人的地方都站得满满的，其中也包括了美国海军的50名高级将领和陆军的50名高级将领。但是有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途岛战役、马里亚纳海战等重大战役中的大英雄斯普鲁恩斯上将缺席了。按论资排辈，这个仪式是少不了他的呀，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呢？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美军也背了一手，为了防止奉行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发动自杀式的袭击，尼米兹派斯普鲁恩斯率领着新泽西号正在附近的海域担任着警戒工作。斯普鲁恩斯后来开玩笑说，我的职责让我感到很遗憾。然而在9点20分，刚刚结束的仪式突然出现了新的问题。按照预定程序，日本代表签字之后应该立即离舰，可是突然几个日本代表聚到了一起，大叫着这份投降书无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字签串了，加拿大代表签到了法国代表的位置上， 您看，按照这个格式，其实签在上面、签在下面都可以。于是，其他各国的代表也就都跟着签串了行。日本代表坚持说这份投降书无效，可又不打算重签。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再次趾高气扬地羞辱了日本人：“你们什么意思？耍这种小儿科？”他告诉萨瑟兰：“同盟国的不必改签，日本的，你拿钢笔画一画，在底下签个字，做个证明就可以了。”1945年9月2日上午9:25，签字仪式结束。上千架美国飞机在密苏里号上空飞过，一半是海军航母舰载机，一半来自陆军航空队。与登舰时的情形不同，当日本代表团走下舷梯时，美军礼仪哨兵向他们敬了礼。尽管这看似是例行的礼仪，但在这一刻，它却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代表此时的日本已不再是交战的对手，这一刻意味着战争结束，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接下来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驿道寻真：张安志的艺术人生》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该展是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国家美术作品收藏与捐赠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展览分为三个篇章：真中之梦、梦中之真、学人文心，展出张安志油画、国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法作品共计139件。张安志先生是一位集书画创作、诗词写作和美术史论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艺术家。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对祖国河山的挚爱、对新时代的激情融入到他的创作之中。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三层13到17号展厅，展期至2018年8月7号。最近，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展览的第二季在北京开幕。作为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系列品牌的又一全新力作，这一次展览联合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10家国内重量级文博单位及艺术机构共同主办，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作160多件套。其中山水12条屏是首次离开山城重庆赴京展出。热爱齐白石画作的朋友不妨趁着这个机会一天内遍览全国收藏的齐白石经典山水画。喜欢纪实影片的朋友注意了，第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近期举办发布会。本届纪实影像周的口号是中国故事世界看见，活动将透过4年40部经典纪录片，让观众感受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活动期间将举办展映、展览、论坛等。其中8月3号到9号，国内外53部优秀纪录片将在北京展映。影片包括《丝绸之路》《话说长江》《望长城》《拼搏》《零的突破》《最后的山神》《毛毛告状》等。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火星上最近有了新发现，科学家利用位于火星轨道上的穿冰雷达，在火星南极冰盖下方深处发现了首个液态水湖泊。这个湖泊可能温度极低，而且富含盐分，并不适宜生命存活。但这项发现必将加强对火星地下水的搜寻，日后可能会找到更宜居的湖泊。科学家认为，数十亿年前，当火星大气比如今更稠密、更温暖时，火星表面一度有过液态水流动，雕琢出的水镜沟渠至今可见。但如今火星大气压过低，因此火星表面的水均会蒸发殆尽。不过在极地冰盖和次表层的积冰中，水能以冰的形式存留下来。专家表示，研究人员将对它的冰层下的湖泊展开搜寻，看看这些湖泊是否连结在一起，并探寻更深处是否还有其他湖泊。在纬度更低、温度更高的地区，也许能发现湖泊，这些地区更适宜火星微生物存活。 心情沮丧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做呢？最新一项研究表明，心情沮丧实际上可以帮助一些人集中注意力，更好地管理他们的时间，更好地安排任务工作。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心情好的时候会妨碍时间利用和组织能力。然而，这对于性格外向的人来说是正确的，而内向的人在感到沮丧时，只会更加徘徊、停滞不前。研究人员在发现人们情绪糟糕的时候，性格外向的人群在执行任务方面表现得更好。同时，性格内向人群却表现相反，当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其执行能力非常差，甚至会逐渐停止。但是专家警告称，人们不应该将心情沮丧的人群完全认为是注意力较低，一发怒失控反应过激，下一步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解释这种关系。但一些研究表明，高反应人群更擅长消化负面消极情绪。塑料污染越来越成了世界各国现在都关注的难题。目前国外科研团队发现了一种生产塑料聚合物的新方法，可以获得与传统塑料相似的特性，但是更可持续性的生物塑料，可以获得与传统塑料特性相似但是更加可持续的生物塑料，而且生产过程只需30分钟。这项研究表明，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生物塑料，评级聚乙烯氟南酸酯已能够在超短的时间内获得。科学家研究认为，聚乙烯氟南酸酯具备一定的潜力，但是它在形成后便会开始降解，这是因为生产过程中它的反应时间非常长的缘故。现阶段人类的生产活动非常依赖塑料，因此很有必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塑料替代品。不过在性能无法取代目前的惯用塑料袋之前，这些新的可持续塑料都会被使用者挑三拣四，想要让替代品真正的立足，还得靠科学家来帮忙。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有了好消息，据工信部官网昨日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相关通知，确定京津冀地区、山西省、上海市、广东省等地以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地区和企业。试点地区及企业将统筹推进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推动汽车生产企业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回收服务网点，充分发挥现有售后服务渠道优势，与电池生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及综合利用企业合作，构建区域化回收利用体系，做好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相关信息公开，采取回购、以旧换新等措施，促进动力蓄电池回收。市园林绿化局表示，2018年全市将完成美丽乡村绿化美化建设4200亩，全市还将按照每年4元每平方米的标准，对绿化成果的长效养护工作予以补助。据介绍，村庄的绿化美化将在街坊道路、公共绿地、沟河渠边和村民庭院等区域同步实施。街坊绿化将根据绿地条件形成宽度不少于1米的绿化带。村内公共区域绿地要在见缝插树、因绿尽绿的同时，适当配置座椅、花坛、甬道和园林小品等设施。农村庭院绿化会选择既好看又实用的树种，实现绿色惠民。现在正值雨季，考虑到绿化工作的季节性特点，全市将抓住雨季、秋季等造林时机，推进村庄绿化。炎炎夏日，公共交通的安全总有人守护。自7月1号暑运开始，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组织20多支猎狼小组应对猥亵类案件。7月份已经抓获15名违法嫌疑人。公交总队透露，暑运期间警方重点在繁华商业街区、旅游景点、机场和火车站、公交枢纽、长途场站周边、地铁车站采取公交民警盘查河路，属地民警密切配合，重点车站警犬进站协检，全路网人物同检和视频巡控等措施，治理轨道交通系统内治安扰序问题。公交总队还加强与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的联合执法，并同市地铁运营企业警民联手联动配合，持续开展猎狼、百日票证查缉，打击黑车揽客、手机诈骗、依托号贩和黄牛倒票等系列打击整治攻坚战。截至24号，共查处各类治安扰序案件460余起，治安拘留140余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显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 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在山头金光灿烟，爷爷栽种的草木树苗在上面。又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那几岁的我躲在屋檐，却一直想去荡秋千。爷爷抽着烟，说唐朝有一些杀青，三军都穿了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看到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知道就是才知道，让我想想唱惆怅过的感觉。天门永远是三圈，心头的另一边，看见我真实的脸，经过这鲜艳，爷爷的手间，到底谁领会？现在还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心。